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8章，变故突现。 小杨，小杨，在听吗？吴奶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将江瑶从走神中拉回。怎么了？ 江瑶回过神，连忙从邻桌收回视线，转头看向面前这位留着长发扎着小马尾颇有些艺术气质的青年男子，却迎来了对方鄙视的目光。 你说咱俩好久没见了，难得出来吃个饭，可不可以不要老是和邻桌美女眉来眼去的，把我当电灯泡啊？ 周文涛撇撇嘴，转头瞄了眼餐桌隔壁的那抹俏丽身影，恰好看到对方也往这儿看了过来，媚眼一眨，递了个秋波。 你看啊，人家这是看上你了。得了得了，为了我兄弟的幸福，我这电灯泡还闪人吗？ 周文涛说着，做事就要起身，却被江瑶忙不迭地按了下来。 哎，别别别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江瑶满脸尴尬，低着头，似乎努力地避开邻桌的那道秋波。 我只是，哎，只是觉得人家有点眼熟而已。 哎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玩看上去眼熟这套？ 你要真看上人家，兄弟我带你搭讪去。 周文涛胸脯一拍，表面上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但屁股压根都没动。而江瑶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怂的只是借机会拿自己开涮罢了，于是只能苦笑地摇了摇头。说实话，如果邻桌的那个真是美人的话，江瑶倒不至于这么急促，可惜那位美女可不是什么人，只是披着美人皮的腰罢了。江瑶进餐厅后一眼就看出来，只不过要命的是，那个美女妖似乎注意上自己，一直眨不着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她看，搞得她浑身不自在。自从经历了前阵子那场暗影游戏事件，江瑶的生活便再也回不到从前。姑且不论那时时刻刻存在的死亡刻印威胁，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他越来越能辨出人群中所混杂的妖类存在。虽然他也知道妖的数量并不多，而且大部分的妖都安分守己，老老实实的与人类共同生存着，但这种心理适应过程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度过的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啊，跟你说个正事。 似乎是不忍心看着江瑶继续尴尬下去，周文涛十分体谅地转移了话题，从包里拿出一份公司介绍放在江瑶面前。 有工作机会介绍给你，我有朋友在这家公司上班，他们正好招人，要不要试试？ 自从在上次萧远事件中和周文涛电话打一半断线后，江瑶因为接连的变故连续几天都没有开机，也没有回过寝室，这让周文涛一度以为江瑶因为生活所迫误入了传销团伙，急得他差点报警，甚至不惜动用家族势力找人，这让江瑶十分感动。只是这一系列的奇异遭遇却是他无法解释的，况且他还被凌玉台下了封口令，所以最后只能想方法勉勉强强搪塞了过去。不过虽然搪塞是搪塞了过去，但副作用却是周文涛从此开始给他热心介绍各种工作，生怕他误入歧途，这倒是江瑶始料未及的。 这家公司来的可不小啊，财团 B 全球知名娱乐公司，公司文化相当开明，以你的能力去应聘绝对没问题。 周文涛指了指江瑶面前的公司介绍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而且啊，我听说这家公司里的美女特别多呀。啊，听上去不错。江瑶心中感激对方的好意，便也没有拒绝，拿起资料封面扫了一眼，只见封面上的一个橙色双马尾卡通少女跃然纸上，似乎是这家公司的官方形象。明艳可爱的笑脸昭示着这家公司的青春与活力。哎，除了这家公司以外，我还给你找了几家，虽然专业不对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先试试呗。周文涛说着，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堆文件，铺在江瑶的面前，这倒让江瑶受宠若惊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为我这么费心。江瑶看着面前的资料，心中感动之余，却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先前那段惊险经历，想起萧元与阿离、饕餮与凌玉台，以及那个害了萧远的神秘黑影。江瑶心里清楚，如今的他已经回不到过去了，他既无法无视周围的妖魔安心当一个普通人，更无法放任哪一个幕后黑手逍遥法外。对江瑶来说，萧远事件后留下的心结还远远没有解开，依然时时刻刻折磨着他。哎，我说你啊，别整天愁眉苦脸的，人生苦短，好好珍惜当下才是正道。古人有云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命运会在什么时候捉弄你一下。就说前阵子闹得老大的暗影游戏吧，有多少人被蛊惑了，就这么去了。周文涛看着江瑶那副不在焉的样子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但他很快又像是联想到什么，突然压低了嗓音，神秘兮兮的把头探了过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听过那个暗影游戏的传闻，貌似有另一个版本。另一个版本？江瑶端起杯子抿了口茶，诧异地看了眼周文涛，不知道这小子对真相知道多少。 我听说那个暗影游戏其实是种诅咒。 诅咒？江瑶差点一口茶喷出来，有些哭笑不得。 哎，你可别不信啊，网上扒这件事儿的帖子可是铺天盖地，听说那个受害者他们其实都曾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只不过没受到法律制裁而已。 周文涛一本正经的八卦道： 所以啊，网上还有人猜测，说不定是有个暗地里的正义使者用诅咒的力量为民除害呢。 打个比方，就像是以前某某漫画里说的那样，在死神的小本本上写写名字就把坏蛋干掉的那种。 正义使者吗？可是如果不是以法律，而是以传闻听说之类的消息，就可以随意把人定罪处死，那么像我这样在外界看来背负着弑父罪名的白眼狼，是不是也活该被暗影游戏处死呢？ 江瑶放下茶杯，平静地说道。 这…… 周文涛一愣，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了视线。 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不管外界怎么说，十年前也好，现在也罢，我一直相信你是无辜的。 你和你后爹感情明明那么好， 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儿。 可是周围的人却不这么认为啊，包括那个人也是，他宁愿出国也不愿再见到我。 江瑶低下头看着茶杯中自己倒映的脸庞，恍惚中似乎看到一张相似的熟悉的女性面容。 当年那场发生的事儿，你现在还是记不起来吗？ 当时记忆一片空白，等我恢复意识时 他已经倒下了，而现场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，所有不利的证据都指向我，我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。 江瑶叹息着，下意识地伸手拂过锁骨上那道普通人看不见的死亡刻印，随后从茶杯倒映上移开视线，眼神似乎有些放空。 十年了，如果我能记起当年发生的事儿，不少谜团应该就能够解开了。 一阵手机铃声把江瑶再次飘远的思绪拉回来，抬头一看，却见是面前的周文涛手机响。然而当周文涛接起电话后，江瑶发现对方脸色突然一变。 什么？我哥他？ 周文涛猛地站起身，脸色惨白。 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 江瑶关切地问道。 我哥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去一趟。 周文涛心急如焚。 我和你一起去。 见此情形，江瑶自然没法不管，而周文涛也没有拒绝，两个人结完账便冲出餐厅，匆匆离去。刺耳的刹车声在一栋宏伟的别墅面前戛然而止，只见出租车上跳下两道焦急的身影，而等在别墅花园门口的那位白发老者看了一眼两道身影，便急匆匆迎上去，连声音都似乎有些颤抖。 二少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 李管家，我哥他现在怎么样了？ 周文涛冲到老者面前，紧张地问道。 大少爷他，唉，我还是带您进去看看吧。 老者叹息着，便也不多言语，转身领着周文涛和江瑶一路进入别墅，来到一间房间门口，而房门口早就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高大中年男子，江瑶一眼就认出了，那是周文涛的父亲，也是国内顶尖大财团周氏集团的一把手。只是这位叱咤商界的成功男人早已褪去了工作时的那种凌厉气势，眼中的血丝和苍白的脸颊透着深深的焦虑，而他身边的烟灰缸则密密麻麻地塞满了烟头。此时的这位男人不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财团总裁，而是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。 周伯父。 江瑶礼貌地向周父打了声招呼，而后者也对江瑶点了点头，随后将视线移向了一旁的周文涛。 爸，我回来了，我哥他。 面对自己许久不见的严厉父亲，周文涛显然一下子拘谨了不少，他一边焦急地瞄着对方身后的房门，一边小心观察着父亲的脸色，一时不敢上前。周父盯着周文涛看了几秒，嘴唇微微一动，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什么，再把手中的烟蒂掐灭后，身体微微一侧，将房门让了出来。 进去吧。 周文涛和江瑶对视了一眼，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安走上前，轻轻推开了房门。似有若无的医用药水味从门内悠悠飘来。在一张围绕着医疗器材的病床中，江瑶看到了一位与周文涛有着同样面容的男子，正紧闭双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